我不相信我爱你，不知不觉爱上你，意想不到的一起，但这是情景迷离。相信我爱你，不知不觉爱上你，意想不到的一起，但这段情难续期，我不相信要放弃，完全没法避，太多意外分开一起，我怎处理？ 怎处理？